この近くに神社があれば見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が。老驾，您能给我们做导游吗？ すみません、ガイド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すみません、ガイド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我来给您做导游吧。 私が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ょう。 私が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ょう。我想拍照可以吗？ 写真を撮りたいん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写真を撮りたいん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いかがですか？日本には美しいところがもっと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ので、もし本当に日本に行かれたら、ぜひたくさん見に行ってみてください。 在日本、不仅仅有着东京、京都、奈良等有名的观光城市、还有其他很多数不清的美丽的地方。如果真的到了日本，可千万要抽出时间走出邮局、银行、理发店，以及你租的小屋，去看看自然。 私たちの講座もそろそろお別れの時間になりました。それでは皆さん、さようなら。 次回まで、さような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24课，在外国人事务办理处。 Heute lernen wir Lektion 24 im Ausländeramt。 在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上一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次课里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关于学习德语的话题。现在请您听一个对话。Guten Tag. Guten Tag. Ich möchte gern bei Ihnen Deutsch lernen. Wir haben zwei Deutschkurse. Einen Kurs für Anfänger und einen für Fortgeschrittene. Wie lange dauert der Kurs für Anfänger? 3 Monate. Wann beginnt der Kurs? Am nächsten Dienstag.Dem 1. August. Kann ich mich gleich anmelden? Ja, hier ist der Anmeldeschein. 对话里的 August 是八月。现在我们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到了德国，我们要到有关当局的外国人事务办理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事处报户口。居留许可到期后办理延长手续。在这一课里，我们主要学习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要报户口，就用下面这个句子问问工作人员。 Kann ich mich hier anmelden? 我可以在这里报户口吗？ Kann ich mich hier anmelden? Kann ich mich hier anmelden? 要是您的居留许可就要到期了，就告诉工作人员。 Die Frist meiner Aufenthaltsgenehmigung wird bald ablaufen. 我的居留许可期限就要到期了。Die Frist 是期限的意思。Aufenthaltsgenehmigung 是居留许可，这个单词很长，我们一起读两遍。 Aufenthaltsgenehmigung, Aufenthaltsgenehmigung. 我们再重复一下刚才的句子。 Die Frist Meine Aufenthaltsgenehmigung wird bald ablaufen. Die Frist meiner Aufenthaltsgenehmigung wird bald ablaufen. 或者告诉工作人员，您要延长在德国的居留期。 Ich muss meine Aufenthaltsgenehmigung in Deutschland verlängern lassen. 我必须请求延长在德国的居留期。Verlängern 是延长的意思。再听听这个句子。 Ich muss meine Aufenthaltsgenehmigung in Deutschland verlängern lassen. Ich muss meine Aufenthaltsgenehmigung in Deutschland verlängern lassen. 报户口或者延长居留都需要证件和证明。 Haben Sie Ihre Papiere mitgebracht? 您的证件都带来了吗？ Haben Sie Ihre Papiere mitgebracht? Haben Sie Ihre Papiere mitgebracht? 在德国要办理延长居留，还需要有经济保证。 Sind Sie finanziell gesichert? 您的生活费是否已有保障？ Sind Sie finanziell gesichert? Sind Sie finanziell gesichert? 比如要是有基金会提供半年的奖学金就可以说 Eine Stiftung gewährt mir Stipendien für ein halbes Jahr. 一个基金会向我提供半年的奖学金。句子里的 Stipendien 是 das Stipendium 的复数形式。Stiftung 是基金会的意思。请再读一读这个句子。 Eine Stiftunggewährt mir Stipendien für ein halbes Jahr. Eine Stiftung gewährt mir Stipendien für ein halbes Jahr. 办事人员要看基金会的证明。 Zeigen Sie mir bitte die Bestätigung der Stiftung. 请让我看一下基金会的证明。 Zeigen Sie mir bitte die Bestätigung der Stiftung. Zeigen Sie mir bitte die Bestätigung der Stiftung. 我们已经学习了几个句型。我们用这几个句型编了一个对话，请您听一听。Guten Tag, kann ich mich hier anmelden? Ja, haben Sie Ihre Papiere mitgebracht? Ja, hier sind meine Papiere. Sind Sie finanziell gesichert? Eine Stiftung gewährt mir Stipendien für ein halbes Jahr. Zeigen Sie mir bitte die Bestätigung der Stiftung. Das ist die Bestätigung. Dann füllen Sie mir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Guten Tag, kann ich mich hier anmelden? Ja, haben Sie Ihre Papiere mitgebracht? Ja, hier sind meine Papiere. Sind Sie finanziell gesichert? Eine Stiftung gewährt mir Stipendien für ein halbes Jahr. Zeigen Sie mir bitte die Bestätigung der Stiftung. Das ist die Bestätigung. Dann füllen Sie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填表格时一般都要填写出生的年月日。在德语里，年月日的表达顺序与汉语相反，先说日，再说月份，最后说年代。比如，在1965年4月8日的德语说法是Am 8. April 1965，请再听一听1965年4月8日的德语读法。 Am 8. April 1965。Am 8. April 1965。 我们再练习一个年月日的读法。1997年7月1日的读法是 Am 1. Juli 19951997 Am 1. Juli 1997 要问您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怎么说呢 Wann und wo sind Sie geboren? 您在何时何地出生 Wann und wo sind Sie geboren? Wann und wo sind Sie geboren? 句中的 wann 是问时间 wo 是问地点比如说是1965年4月8日在北京出生可以简单这样说 Am 8. April 1965 in Beijing Am 8. April 1965 in Beijing 我们做一个替换练习1968年8月10日在上海出生 am 10. August 1968 in Shanghai. Am 10. August 1968 in Shanghai. 在报户口时要填写来到当地的时间和现在住的地址，比如您现在在慕尼黑。 Wann sind Sie nach München gekommen und wo wohnen Sie jetzt? 您什么时候来的慕尼黑？现在住在哪里？ Wann sind Sie nach München gekommen und wo wohnen Sie jetzt? Wann sind Sie nach München gekommen und wo wohnen Sie jetzt? 我们假设您是八月二日来慕尼黑，住在贝多芬大街七号。 Ich bin am 2. August nach München gekommen und wohne in der Beethovenstraße.7. 我八月二日来到慕尼黑，住在贝多芬大街七号。我们把贝多芬大街七号再读一读。 In der Beethovenstraße 7. In der Beethovenstraße 7. 要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说呢？ Was ist Ihr Beruf? 您的职业是什么？ Was ist Ihr Beruf? Was ist Ihr Beruf? 我们又学习了几个句型，请听下面的一个对话。 Wann und wo sind Sie geboren? Am 8. April 1965 in Shanghai. Wann sind Sie nach München gekommen und wo wohnen Sie jetzt? Ich bin am 2. August nach München gekommen und wohne in der Beethovenstraße 7. Was ist Ihr Beruf? Ich bin Techniker.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和您在法语三百句节目中见面了，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进入第29课的学习，学习一些关于演出的词汇和用语。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29, aller au spectacle。 在进入新的学习之前，请您听一段小对话。 Bonsoir monsieur。 Bonsoir madame。Vous êtes la bienvenue chez nous. Je vous remercie beaucoup de votre invitation. Voici quelques petits souvenirs de Chine. C'est pour vous et votre femme. Merci beaucoup. Aujourd'hui, c'est une rencontre entre amis. Faites comme chez vous. Il y a un spectacle de ballet ce soir. On y va après le dîner. Vous êtes vraiment gentil. 在这个小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在朋友家做客时可能会用到的、听到的句子。另外剧中还出现了一个短语 Un spectacle de ballet 它的意思是芭蕾舞演出。从这里我们进入新的内容的学习。首先我们学习一下电影这个词。 Combien de temps va durer ce film? 这部电影放映多长时间？ Durer 是延续的意思， film 电影，我们还学过它有胶卷的意思。 Combien de temps va durer ce film?Combien de temps va durer ce film?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 尤其是电脑制作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科幻片。 On dit que ce nouveau film est une science-fiction. 据说这部新片子是一部科幻片。科幻片是 une science-fiction。 On dit que ce nouveau film est une science-fiction. On dit que ce nouveau film est une science-fiction. 在西方，戏剧始终是一门严肃的艺术，有些大剧院甚至对观众的着装还有所要求。 Nous sommes allés au théâtre hier soir. 昨天晚上我们去看戏了。Aller au théâtre 意思就是去看戏。 Nous sommes allés au théâtre hier soir. Nous sommes allés au théâtre hier soir. 戏剧与电影不同，舞台上的演员与台下的观众之间存在一种交流。 C'est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merveilleuse.Tous les spectateurs en étaient contents. 这是一部出色的话剧，全体观众都很满意。Théâtre 单独使用时意思是剧院。Une pièce de théâtre 就是一部戏剧或者说话剧。Être content de quelque chose 意思就是对什么什么很满意。这里用 en 代替了 de cette pièce de théâtre. C'était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merveilleuse.Tous les spectateurs en étaient contents. C'était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merveilleuse. Tous les spectateurs en étaient contents. 一部戏剧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员的演技。 Les acteurs ont joué d'une façon admirable. 演员们的演出非常精彩。大家可以把观众和演员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记。Les spectateurs.Les acteurs, d'une façon 加上形容词，意思就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Les acteurs ont joué d'une façon admirable. Les acteurs ont joué d'une façon admirable. 下面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遍。 Combien de temps va durer ce film? On dit que ce nouveau film est une science-fiction. Nous sommes allés au théâtre hier soir. C'était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merveilleuse. Tous les spectateurs en étaient contents. Les acteurs ont joué d'une façon admirable. 我们再读一遍。 Combien de temps va durer ce film? On dit que ce nouveau film est une science-fiction. Nous sommes allés au théâtre hier soir. C'était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merveilleuse.Tous les spectateurs en étaient contents. Les acteurs ont joué d'une façon admirable.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刚才我们学过了关于电影、戏剧的一些表达法，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艺术表演形式，如芭蕾舞。 Y a-t-il un spectacle de ballet ce soir? 今晚有芭蕾舞演出吗？ Un spectacle de ballet, 芭蕾舞演出。 Y a-t-il un spectacle de ballet ce soir? Y a-t-il un spectacle de ballet ce soir? 我们学过 billet 这个词可作为机票、车票、钞票讲，入场券也用这个词。 Combien coûte un billet d'entrée? 票价是多少？入场券应说 un billet d'entrée。 Combien coûte un billet d'entrée? Combien coûte un billet d'entrée? 俗话说，人各有所好。有人喜欢听音乐会，有人则喜欢看戏。 Que préférez-vous? Aller au concert ou au spectacle? 您喜欢做什么？去听音乐会还是去看戏？请记住这两个短语 aller au concert, aller au spectacle. Que préférez-vous? Aller au concert ou au spectacle? Que préférez-vous? Aller au concert ou au spectacle? 马克，你晚上喜欢去看电影还是去听音乐会？ Je n'ai pas l'habitude de sortir le soir. 我不习惯晚上出门。这句话中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avoir l'habitud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习惯于做某事。 Je n'ai pas l'habitude de sortir le soir. Je n'ai pas l'habitude de sortir le soir. 最后还有一种艺术表演形式，歌剧。 Que pensez-vous de cet opéra ? 您觉得这场歌剧如何？ Que pensez-vous de cet opéra ? Que pensez-vous de cet opéra ? 我们总结一下各种艺术表演形式：电影 ，film， 科幻片 ，film de science-fiction， 戏剧 ，théâtre，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芭蕾舞 ，un spectacle de ballet。 音乐会 un concert 歌剧 un opéra 最后我们把本课的主要内容复习一下 durée combien de temps va durer ce film aller au théâtre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nous sommes allés au théâtre hier soir c'était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merveilleuse tous les spectateurs en étaient contents d'une façon admirable. Les acteurs ont joué d'une façon admirable. Un spectacle de ballet. Y a-t-il un spectacle de ballet ce soir ? Un billet d'entrée. Combien coûte un billet d'entrée ? Aller au concert, aller au spectacle. Que préférez-vous ? Aller au concert ou au spectacle ? Avoir l'habitud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Je n'ai pas l'habitude de sortir le soir. Que pensez-vous de ? Que pensez-vous de cet opéra ?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Chers amis,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et à la semaine prochaine. Au revoir.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三百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三百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слушатели,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24课，谈谈体育运动。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24-й урок.Поговорим о спорте. 请大家先听一段对话，复习一下学过的内容。这个对话在教科书的184页。 真话 ты уже целый год учишься в России и хорошо знаешь Москву. Ты покажешь мне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Вечером мы можем совершить прекрасную прогулку. А по какому маршруту? Поедем до библиотеки Ленина, пройдемся мимо старого здан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а Красной площади, а потом погуляем по Тверской улице. Там хорошие магазины, кафе. Ты согласна?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Я давно мечтала увидеть Кремль и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Мы再听一遍对话. Чанхуа, Ты уже целый год учишься в России и хорошо знаешь Москву. Ты покажешь мне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Вечером мы можем совершить прекрасную прогулку. А по какому маршруту? Поедем до библиотеки Ленина, пройдемся мимо старого здан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а Красной площади, а потом погуляем по Тверской улице. Там хорошие магазины, кафе. Ты согласна?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Я давно мечтала увидеть Кремль и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参观游览这个话题。体育运动同样是人们喜欢谈论的话题。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187页。当您和别人谈起这个话题时，对方可能会问您 Вы занимаетесь спортом? 您从事体育运动吗 Вы занимаетесь спортом? Вы занимаетесь спортом? 如果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会继续问您 Каким видом спорта вы занимаетесь? 您从事哪些体育运动项目 Какими видами спорта вы занимаетесь? Какими видами спорта вы занимаетесь? 回答时您可以用 Я играю 这个句式 Я играю в футбол. 我踢足球. Я играю в футбол. Я играю в футбол. Играть 一词可以翻成不同的汉语词，例如 Я играю в волейбол. 我打排球. Я играю в волейбол. Я играю в волейбол. 我打篮球用俄语说是 Я играю в баскетбол. Я играю в баскетбол. 我们再来听下面这个句子 Я играю в шахматы. 翻成汉语是我下象棋 Я играю в шахматы. Я играю в шахматы. 我们把这几个句子连起来说一下Вы занимаетесь спортом? Да. Какими видами спорта вы занимаетесь? Я играю в футбол. 在谈话中，对方也许会问您 Какой вид спорта вам больше нравится? 您最喜欢哪项体育运动？动词 нравится 要求主体用第三格，也就是说，谁喜欢，谁就变成第三格。 Какой вид спорта вам больше нравится? Какой вид спорта вам больше нравится? 回答时您可以说 Я люблю плавать. 我喜欢游泳。 Я люблю плавать. Я люблю плавать. Любить 这个动词后面既可以接动词不定式，也可以直接接名词。例如可以说 Я люблю теннис. 我喜欢网球。 Я люблю теннис. Я люблю теннис. 如果您对某个项目不仅仅是喜欢，而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您可以说 Я занимаюсь гимнастикой. 我从事体操运动。 Я занимаюсь гимнастикой.Я занимаюсь гимнастикой. 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句子。 Я занимаюсь фигурным катанием. 我从事花样滑冰运动。 Я занимаюсь фигурным катанием. Я занимаюсь фигурным катанием. 我们把这两个句式连起来说一遍。Какой вид спорта вам больше нравится? Я люблю плавать, занимаюсь гимнастикой. Ум залятинипе. Какой вид спорта вам больше нравится? Я люблю плавать, занимаюсь гимнастикой.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队或者运动员，在观看比赛时，可能会有人问您 За кого вы болеете? 您看好哪个队， 或者说您看好哪个人。 болеть 在这里不是生病的意思， болеть за кого 是为谁加油的意思。 За кого вы болеете? За кого вы болеете? 如果您不知道正在比赛的双方是谁，您可以问 Кто играет? 谁在比赛？ Кто играет? Кто играет? 如果您关心比赛结果，您可以问 Чем кончилась игра? 比赛结果怎么样？ Чем кончилась игра? Чем кончилась игра? 回答时可以说 Игра кончилась со счетом 3-2. 比赛结果是3-2. Игра кончилась со счетом 3-2. Игра кончилась со счетом 3-2. 你也可以直接问比分。 Какой был счет? 比分是多少? Какой был счет? Какой был счет? 或者问 Кто выиграл? 谁赢了? Кто выиграл? Кто выиграл? 好，现在让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几个句子再复习一遍。За кого вы болеете? Кто играет? Чем кончилась игра? Игра кончилась со счетом 3-2. 我们再来听一遍。 За кого вы болеете? Кто играет? Чем кончилась игра? Игра кончилась со счетом 3-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На этом кончаем наш урок. Спасибо за внимание. До свидания.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俄语三百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 Волшебный свет небесных звезд, все хочу отдать одной тебе. Знаю, знаю, нет судьбы другой. Каждый миг я рядом, я с тобой. Всегда, всегда с тобой.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невинна, как дитя.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давно искал тебя в миллионах отражений и зеркал.Но сегодня, поднимаясь в небеса, я в глазах твоих увидел и узнал все, о чем мечтал. В мире ожиданий и разлук нас с тобой судьба столкнула вдруг, и тебя увидев, понял я. Слезы расставаний и измен, иначе холодных.Сладкий плен, все, что с нами было, все не зря. Я мечты своей коснусь рукой. Веришь, знаешь, я всегда с тобой. Всегда, всегда с тобой.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невинна, как дитя.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давно искал тебя в миллионах отражений.